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你的话筒已经开了哟。 好，这样开始。 欢迎大家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各位好，我是袁一。 我是今天脾气很差的泽环。 为什么今天脾气很差？怎么了？ 就是今天脾气很暴，很容易就生气。今天可能会在直播间打起来。 那可以现场表演一下。他刚刚没有轮到他说话就说话， 很过分。 是不是？那你批评一下他吧。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蒋雪明。 全程不要欢迎他，好吧？ 刚走了。为什么你们都有耳机 ？OK， fine。不说话 你可以给你个耳机， 可以给你耳机，但是我们怕你会觉得耳机会破坏你的发型， 你会觉得耳机自己声音太好听。 对，然后怎么从此 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当中去， 从此以后再也不摘下耳机。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呢，他没有化妆，居然有人没有化妆皮肤比我还要白，我可能瞬间也从此变得脾气很暴躁。 我觉得你今天的 choker 非常的漂亮，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视频直播，看一下女主播这个 choker 到底是如何做好的。 女主播带病上岗直播好吗？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 太热爱这档节目了， 一定是为了这个小哥哥而来。 你说的对。来吧，大家不管是看我的 choker 也好，还是来看小哥哥，都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雪明，自我介绍一下吧，因为听友和网友对 不够 想要了解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雪明。嗯，我演了很多戏啊，你们可能看过也可能没看过，不重要啊。 来说一说吧，大家看一下看过还是没看过。 对，就大家 报一下戏名。 我爸现在正在爱奇艺在上映的一部网剧叫《热血高校》，现在第一季正在热播中，然后在23号会更新第二季。 这个剧现在还挺红的，点击量还是非常高的。 谢谢。 那新版的《流星花园》谁高？ 哎呦， 《流星花园》高呀。 《流星花园》，但是评价并不高，你知道吗？ 鸟人家吧， 是真的。就现在几乎所有的公众号都在写新版的《流星花园》。 你这个带全新款 choker 的女主播真的是，不就是道明寺没有做客你节目吗？ 你们不要来做客节目， 真的。有可能道明寺来了就不一样了。 真的，就是说那个热血高校完全不行， 还挺帅的，是吧？ 我觉得今天 演 员都还可以， 确实是还不错。而且其实他那个电视剧当中每一个演员背后的故事，其实都可以拍一部剧。比如说那个女主角演董山菜的，是湖南卫视的一个实习生。 你说原本的本身是个实习生， 这个演员是个实习生，沈月。然后柴智屏老师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觉得太励志了，太像山菜本人了，于是就让他来演。 让柴智屏老师知道有一个人是一个实习生，然后觉得这事情太励志了，就找到这个人说：“你能不能来演我的山菜？” 一直在实习生的就岗位上在努力，这么多年，可能有个几年吧。对， 要演《杜拉拉升职记》 啊，他演过《杜拉拉升职记》。 没有，我说他应该演《杜拉拉升职记》， 因为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是给一个常年在这个 二线给大家服务的一个人颁发了一个很厉害的奖项。 对，然后现在演道明寺这个角色的男生好像本来是要演美作的。 选民，我如果是你的话先就走了。是几个意思？今天我落课，对，为什么要？ 没有，因为流星花园这个符号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就印象太深刻了。 哪一代？我没有看过哎。 我也没有看过，就是你自己那一代，不要跟我们画到同一等号。我们这样有要宽宽的沟。 大家如果看过流星花园的过来打一个卡，对不对？好，支持我一下。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热血高校， 哎， 正在热播过程当中，虽然目前点击率不及新版的流星花园，但是至少口碑要比他们强。 谢谢， 这个对不对？ 选民可能又要走了。 我怎么聊？又聊又 为什么点击率不及什么什么，但是口碑胜过他？ 我该怎么聊？我在哪？我是谁？ 就是， 哎，你在这个角色当中，你在这个剧当中演什么角色？热血高校。 哎， 嗯，就有些朋友可能没看过，你得给大家讲解一下，大家想去看啊。 这个戏啊，是聊戏还是聊角色？ 都可以啊，先聊戏好 了。介绍一下， 这个戏是一个以柔道作为背景，然后之前是作为一个红白机游戏转换成一个网剧的青春诙谐爆笑的偶像剧吧。 所以你是玩过红白机游戏的人？ 并没有。想让我入坑？ 黑白机游戏是什么东西啊？ 红白机。 你看我都说不清楚名字。 但是我听到有柔道这个词， 啊， 所以你本身是会柔道的吗？ 不会。 那怎么演呢？ 因为这个戏 全程替身吗？ 没有，我们这个戏从头开机到杀青，所有的比赛，所有的摔都是真摔，并且零替身，全部都是。 这只是被摔吗？ 也没有啊，也要摔别人的呀。 那你不是不会柔道吗？ 对啊， 我们学的呀，就是前期拍摄 之前，就之前 集训了很久，然后中间所有的空闲也在练习， 太辛苦了。 我觉得今天有必要在表演区让选民展示一下柔道， 但是 要不然你们两个人一起怎么样？ 那一是我被摔， 袁一最近很厉害， 我怕他摔不起来，我太沉。 练得很好， 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尴尬。 对，为了避免这个， 请各位观众看戏去吧。 体重，对对对，好吧，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两个小时节目当中，选民会带来一些自己的私服的搭配的心得，当然也会跟我们透露一些台前幕后的一些小花絮。 嗯， 好，我们先要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潮流风向标，先说一个女明星吧，戚薇。戚薇其实很多人关注她的话，知道她除了是一个女明星之外，还是算得上是半个时尚博主，因为她经常在网上会视频教一些化妆啊。 我昨天看小什么书当中还看到她的视频。 哦，是吗？昨天教了什么内容？ 教大家画那种像埃及法老的那种妆。但是我觉得 是那种眼线很厚很长的那种 啊，然后以及用那种立体的角度，他自己说的是埃及法老的那种感觉。 好，但是他比较出名的就是他特别会搭配和老公的情侣衫 啊， 和包括他们家女儿 Lucky 的亲子装。 嗯， 因为他会用一些不同的元素，而不是说穿一模一样的那种，所以他挺有自己的想法的。而且他之前在很火的那部电视剧，全名叫什么？突然 Q 到你， 那个， 看你在不在认真听讲。 那个我知道，上海。脑子真是马什么没了。 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的城市在哪里？ 你是谁？你在哪里？ 你 在做什么？ 你现在的城市是哪里？ 北京，对不起，北京 青年广播。 不是， 你要说什么？ 这个直播间只有一个，只有我一个。 玩的游戏快， 对， 提示快。 这个直播间只有我一个。 女子图鉴。 Bingo。太困难了。 齐薇姐错，其实我跟齐薇姐合作过两部戏。 小明，咱们离话筒近点哈，你跟戚薇合作过两部戏。 嗯哼，都是 拍过两部戏，一个是电影《我的播音系女友》，她演播音系女友。 哦， 一个就是深夜食堂。 你演那个男朋友吗？ 啊，那是王东城的吧。 哦，还有一个是什么？ 深夜食堂啊。 哦，深夜食堂戚薇有出演。 嗯， 这个故事是我们稍后来说啊。大家如果看过深夜食堂以及播音系女友的话，可以过来。 那应该你去演 呀。 为什么？ 因为你是播音系的呀，戚薇不是播音系的，当时导演可能没有看到你。接下来以后看到你以后，就像柴智屏一样，一定要邀请你去主演这样的一个电视剧。 我觉得这不是夸奖，我不会接这种话的。我们来说说戚薇，最近她参加了一个活动，给我们专访的时候就透露一些小八卦，包括还透露说今年下半年会有一个新的作品。这个作品当中，她说她终于接到了一个角色，是自己一直很想演的一个角色， 啊， 不是人的一个角色。 不是人的角色。 他自己这么说的，对。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专访当中戚薇是怎么讲的。 我是戚薇。 不要借给他，就没有他这种借钱不还的事情。为什么借钱不还？当然了，如果你已经借出去这一次了，他不还就没有下次了。就用这个钱来验证一个朋友，我觉得值。我觉得说得好。上镜你知道是有要求的，因为上镜本来就会把人的五官就是跟平时看到的有所不一样，就比例上啊，包括光啊，各方面可能都很需要把控得住，所以素颜的一个状态在镜头下面势必不可能有你装饰下来的好。反正我不是仙女，素颜上镜没有上妆好，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没问题啊，那就割了呀。你要说你也可以说，而且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为悦己者容，就首先自己要觉得自己这个状态是好的。其实我并不反对说啊，大家要去整容，但是我是觉得这要有个度。如果这件事情让你觉得你有自信，你开心，任何一件会令你自信和开心的事情我都鼓励女生去做，如果它是对的的话。因为整形这件事我觉得没有对错，但如果你是过度了的话，我当然非常不赞同。但是如果我觉得只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而且是在你的心情愉悦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件事没有毛病。那天我刚预测的我就输了，无奶。输赢乃兵家常事，没有关系，是不是？输一场，我们不能对他丧失信心。就算是全输了，这不影响支持。就是七哥也没有红到宇宙，但是我的粉丝也一直在支持我。所以其实这个无关于你有多红，不是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只是在意你飞得累不累，暖不暖？哎，我是伪球迷。哎，我那天穿了一个十号的球衣到机场，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也希望就大家 pick 自己喜欢的球队，在这一次世界杯上面可以拿到自己满意的成绩。其实我很喜欢我们这一次北京足协定义出来的一个新的词，叫做北奔。因为我其实个人不太喜欢飘这个状态，因为我觉得飘有一种随波逐流的感觉，但是奔是现在年轻人普遍的一个状态，生活在异乡，但是在用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拼搏精神在一直往前冲，是一种跑的状态。所以这一次北京足协也希望给大家呈现出来一种北奔的感觉。而且让我很感动的是，现在有很多在奔跑的女生都给我了很多的回馈，看了北京足协之后的一些感想，我觉得那是我的财富，能够让自己的一个影视作品让大家深思，然后让大家从中看到自己的曾经也好，现在也好，也许是你的未来也好，我觉得那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事情。哦，这是一个下半年会进组，然后遇到了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角色，然后也希望这次又可以给大家一个新的感觉，因为这个角色还挺有挑战的，然后也是以往很难碰到，以及我之前在采访里面说过很想要演的类型的那种，我之前说我已经开始想演不是人的角色了，然后这次接到了，很开心，所以我会好好完成这个角色，加油。对，然后我关于服装搭配这个部分，尤其是情侣装或者家庭的这个family 的衣服的话，我会希望是一些不同元素的搭配，而不是完全穿一样，我觉得是个懒办法。我就是会稍微做一些搭配，比如说我跟我老公的鞋可以是同款，但是我们会不一样颜色，或者是说我们家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情侣装的穿法，就是我的衣服我老公也可以穿，我老公的衣服我也可以穿，所以我衣橱里有好多男装，然后呢老公的衣服里也有不少女装，那所以我们可以混搭。哦，他很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不仅仅喜欢挑我的衣服，他还喜欢挑他自己的衣服，爸爸的衣服，我的口红颜色，香水的味道，他对这个反正不输我在这方面，对，加油 Lucky。 现在的女生在努力做的社会角色越来越多，她们在努力平衡生活、家庭，包括工作上的事情。我周边非常多杰出的女性，好多个比我大的姐姐这样的人物，她们都做得很好，就家庭事业都兼顾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女生可以完成很多的社会角色，而且现在她们都尽力在做，而且做得都很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努力的目标。我觉得女生有事业心没有问题，而且就像我，就算是我有好多的孩子，我的家庭也很幸福，但是我也不会停下事业的脚步。我觉得这是女生一个填补自己和一个让自己充实的一个很好的寄托，然后也是我成就感的来源。我觉得我需要那个。 怎么样，雪明跟你之前合作时候的七哥还是一个七哥吗？ 还是一个七哥。 嗯，他私下里就是一个赛场英姿的女孩子吗？ 她是四川妹子吗？ 对对 对，她性格就很 直爽 飒。 嗯， 四川人会用飒这个词。 嗯哼， 她就很直爽很果敢的一个女。 当时合作的时候她有 lucky 了吗？ lucky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有哈。 那个是哪年的戏？那个是三年前吧。 嗯哼，但现在他们家女儿 Lucky 已经就是叫李家有女初长成。刚才视频里面也讲了，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还会给她妈妈挑什么香水啊、口红啊什么什么的。 妈妈会很羡慕这样的孩子是不是？ 妈妈会觉得很欣喜，就是你看这小闺女继承了我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优良传统之类的。 不会觉得从小就很败家吗？就很懂这些东西。 妈妈就会觉得说，哇，那我办了这么多的东西终于可以传承下去了。 好的， 所以一说起孩子的时候，每一个父母就都会脸上洋溢出那种幸福感，是没有办法去假装出来的，一定是真情流露。所以刚才说到 Lucky 最近有一个新的综艺叫《想想办法吧爸爸》，发布了一支由萌娃们完成的摇滚 MV， 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是七连女儿 Lucky， 大家看了以后都说完全就是复制粘贴，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好不好？看一下歌。 太可爱了呀。非常有样， 非常有范儿吧。你看你看你看，就那个眉眼之中有戚薇那种定力在。 后面乐手小朋友们也都非常抢镜， 对，鼓手尤其是。 哎呀， 可不可爱？ 做爸爸真不容易啊。通篇只是爸爸，爸爸想想办法，为什么妈妈不可以帮帮忙？ 往常妈妈就是在家庭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就是妈妈妈妈我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妈妈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对啊， 爸爸爸爸我妈呢？ 啊哈， 啊哈。但是其实小朋友会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爸爸，不是妈妈。 所以妈妈经常都会难过，在这一点上没有办法。 倒也还好。 哎，但我最近昨天晚上有看这个小 S 也是发一段视频，跟他那个徐老三，然后一起来 PK 谁更欠揍。这样一段视频很有意思，因为小朋友们简直就是天使，他们的所有的发自内心的那些表情啊，然后那些语言啊，就让你觉得 就天真无邪。 对 对，哎，听说，哎呀，对不起，不提那部电视剧。听说小 S 要在新版《流星花园》里面演一个。 哎，雪明，你在新版《流星花园》里面当中演哪个角色呀？ 嗯， 会打柔道的那个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柔道社看一下。好了，我们今天主题是热血高校啊，热血高校。来继续，我们说完戚薇之后，来看一个男演员。前不久，爱情魔幻剧《极爱千岁大人的初恋》完结了，不少小伙伴都表示说没有追够，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手机里面私藏了很多的GIF 图，我想要分享给你们，但我现在有点不想给你们看。 为什么？ 因为我想自己私藏一下这样的。 是很搞笑的那种吗？ 当然不是，搞笑的为什么不给你们分享？ 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他也适合演刚才那个角色。哇哦！ 所以知道为什么不想跟你们一起分享了吧？ 雪明也可以， 这是黄景瑜吗？ 对对，就是他。哎，是 就是大家会说，就连他自己都说，因为现在已经成为了粉丝心目当中的鲜肉了嘛，就名副其实的鲜肉。但他对此并没有觉得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反而他觉得说，哎，我可以多尝试一些角色。他也承认说，大家可能更喜欢穿啊、更喜欢看他这种穿的比较少的镜头。但是那天在活动现场的时候，他其实穿的还挺保守的，可是依然在这么多的衣服下，就是藏不住的好身材。 这种衣服其实不太好驾驭， 特别不好驾驭。你但凡身材缺点型儿，除了黄景瑜，我觉得我们现场可能也就是选民可以 hold 住了。 你都不可以吗？ 我当然不可以，我绝对不可以。 我天哪，你身材那么好都不可以啊？当然他不可以，旁边的人是可以的。 你可以吗？ 对啊， 你不可以，只有选民这样有型的人才可以。 来，选民现场换一下好不好？ 换什么？ 你们俩一会儿要把 PK 一下二头和三头。 好啊，好啊，来呀、啊，谁怕谁，互怕互。 说干就干，啊、我们不要到下个时段，就现在。你把你的衬衣脱掉。大家赶紧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泽华笑话本尊马上就要上场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作为东道主，是不是得嘉宾先来？ 你们俩就站在一个地方，用一个镜头、啊，这样才会更公平，省得你到时候说他那个镜头作弊了。 好， 让选民你过来，你跟泽华在一个镜头当中，选民根本全程不说话，他根本不屑于跟你比。 说什么？ 哎，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不要激动，来， 来， 这是你们的特写镜头。 打、哪一块？ 来吧，所以你们可以，就是男生最爱的，对啊， 男友 臂 是吗？ 对。 我看一下有没有， 差不多哎， 怎么可能差不多？泽华，你睁开你的眼睛说，人家的二头是有型的，你的二头在哪里？人家的二头是鼓起来的，你的呢？ 这小山丘，小山丘， 我看一下。 天哪，太挺了呀！ 好蠢！ 天哪，太 Q 弹了。 嘉宾可能真的要离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我现在还没有摸清楚。 嘉宾说：“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比我的耳头？” 然后并没有人关注他， 就很傻的。 好啦，这是一个就是题外话哈。我们再说黄景瑜，他最近参加了一个活动，然后呢，说到这个生态好啊，生态好，说到哪儿来着？哦，对， 生态好。 对，身材好。对不起，之前网剧当中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好像是一个盲人，所以在采访中也问到他说，在饰演盲人这样的角色的时候，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星宇本人是怎么说的。 我是黄景瑜。没有，可以看不。有几种，有闭着眼睛的盲人，有睁着眼睛的盲人，有斗鸡眼翻白眼的盲人，就是演盲人的这种方式啊。但是我选择的是正常睁着眼睛和正常人一样的盲人，所以这就导致了你很难去控制眼球不停留在任何事物上。如果你转头的话，你很难控制眼睛一直在一个位置不动。你可以回家试一下，很难的，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做到，所以我就一直在克服这一点。可能觉得我很能打吧，现在对这军人的形象深入人心。不反感。我每天在忙，每天在付出，每天很辛苦去完成的一切的事情的根本，就是首先努力演好自己的角色。你努力去把所有的你接到的剧本诠释好，所以你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自己付出的那些汗水。 哎，说到演盲人的时候，他讲到说最困难的是他选择了睁着眼睛演那个盲人。然后所以他在演的时候要保证说对所有的东西都不对焦。 眼睛不能有神儿。 对，这个事情你有挑战过吗？雪明，你觉得你演的所有角色当中最有挑战性的一个角色是什么？ 最有挑战性啊， 练柔的 《如懿传》吧。 啊， 如懿传吧，《如懿传》里面那个角色比较难演。 哦天哪，《如懿传》马上要上档了，对不对？ 不知道，现在因为官方还没有给消息，我们也在等。 那你可以大概透露一下，在《如懿传》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 你演的什么角色？ 就人设就不方便透露，觉得这算一种剧透。 是。 但这个角色跟以往包括《热血高校》啊，包括什么《水兄弟》那些角色基调完全不一样。 她是一个真正沉下来以后在宫廷后宫中生活的一个小人物，但是她是如何几经波折开始对，就是在后宫里面搅浑水啊， 城府很深的一个人， 就是反正就因为在后宫城府大家都挺深的，反正、就是如何生存下去，然后又反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跟这些角色完全不太一样。 《如懿传》真的可能是2018年都大家都在期待的一部剧了，希望等到上档的时候你还可以来再做一次节目，好吧？Hello， 风向标，我们最后关注到的这一条呢，来自一位读了7年本科终于毕业的大家都很熟知的人物，他叫做姚明。上海交通大学前天举办了2018年本科生毕业典礼，38岁的姚明在入学7年之后终于顺利毕业了。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姚明说，在校读书的几年当中，我不止一次想过退出，特别是在上高数的时候。 嗯，高数确实很难。 你不要一副你学过高数的样子好吗？咱俩都没有学过高数，没有发言的机会。 学过奥数。 来看一下姚明的发言的 已经很难， 对你来说什么都很难。 管理学姚明同学发言，大家 我环顾四周一下，看了一下大家都精神抖擞，相信昨晚一定没有熬夜看世界杯。足球哪有篮球好看，对吧？是你们在我17岁踏入CBA 赛场的时候要求我做出承诺，一定要在运动员生涯结束之后回到学校读完大学。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像封印一样的承诺的话，在校读书的几年中不止一次想过退出，特别是在上高数课的时候。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也更加相信学习的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当然我要更应该感谢你的对我要求，是读完大学我会喜欢一年的7年的年代，还没有那么方便的电脑打字和打印。而我在2011年正式入学之前，电脑最熟练的操作不过是右手的鼠标键，左手的屏幕操作的 ESC 是21键。在这时刻我想说，在未来一个某一个合适的时刻，试着把自己的未来与社会的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给自己更大的空间去发现和探索。借用一句10多年前篮球场上的一句名言，未来是你们的。相信我，当一个人用了7年38岁在本科毕业的时候，不知道在做什么，我们未来待续。 非常真诚可爱的一段发言。 嗯，未来是我们的。 好，未来是我们的。作为年轻人很喜欢听到这样的话。时间到了下午的5:27，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今天的一起改变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资讯结束了，稍后呢会由选民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很多的他的私服的一些搭配的小心得，以及关于热血高校这部戏，其实我们还会聊很多。 是的， 我们为什么会找一个姚明的资讯，其实也是想跟学校的生活去结合一下，所以你们这部戏的背景跟学校也是有关系的， 大学期间吧。 那我们稍后来说好不好？稍事休息，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后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时段的潮流梦工厂，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很羡慕雪明耳环的泽华。 那我们就要来秀一下雪明的耳环咯。 真的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一位演员，目前正在演一部他的不对，应该说他主演的这部网剧正在热播的这位男一号， 哎， 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说是非常飒了，就像你形容，对，他特别像你形容戚薇那个状态。你确定经纪人在看镜头的时候不会有意见吗？ 经纪人已经走进来，恶狠狠地瞪着他。 对，怎么回事？ 我咋有 doing？ 来，欢迎一下雪明。 欢迎雪明。 好啊，提示大家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下。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7月12号啊，还有3天的机会，大家可以来抢小龙虾。 嗯， 我们整个世界杯一个月期间都在给大家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每天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及时的爆料码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还有3天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虽然你们喜爱的队伍可能都已经被淘汰了，但是没关系，小龙虾还是要吃的。 因为已经非常的心灰意冷了，这个时候味蕾一定要更加丰富一些。 雪明支持哪个队伍？ 多大的小龙虾？ 小龙虾 要多大有多大，皮特别好，不 有一两，那你挺好， 可能有一斤。 真的很不错的小龙虾，我们自己都吃过，你想要吗？那你去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呀、 啊，要参与节目互动。 对呀、啊，参与节目互动。 我自己跟自己节目互动是不是？ 雪明好帅好帅，你这个角色好好看。 雪明，你有支持哪个队伍吗？还是说你只顾着吃小龙虾？ 也没有支持的队伍，反正都今年的这个阵势很奇怪。 对，就是 你看德国怎么踢的，你看阿根廷怎么踢的，这都太要命了，这都是去年的 top 啊。 对对对对。 然后今年反正就是。 所以你内心有自己真正支持的队伍吗？不管他们输还是赢， 我其实是个伪球迷。 我知道你支持中国队，对不对？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姚明没有参加吧，就是那个球，姚明没有参加。 对，姚明和什么宁泽涛都没有参加中国队，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没有办法。 现在演员上节目太不容易了呀。前半小时上来又先聊半天《新流星花园》，后半小时上来要先聊一下这个足球。 因为就是最近的热点，大家可能凑在一起都会聊一聊什么的。 哎，而且也是那个高校的时候、热血的时候，大家也会这样看嘛。 对，我们刚才讲到雪明主演的这部最近正在热映的《热血高校》，其中的背景就是发生在大学校园当中，是吗？ 嗯，对。 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大概就是说啊，这个话说啊，这个一开始啊，这个袁飞其实没有想成立一个学校的一个 社团。袁飞是谁 啊？袁飞是我， 是一个妃子吗？我以为是那个妃子，《如懿传》当中的一位妃子。 我也觉得叫袁飞。袁飞一开始呢是在想在社团里，就没有想在大学社团里面成立一个叫做柔道社的东西，但是阴错阳差，因为他把云清曹云清这个角色弄伤了，所以呢他被迫成立一个柔道社，然后就从此带领柔道社一去不复返的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柔道的世界里面，从一个零基础的小白到最后会打进决赛，就这样。 所以你那个角色在 成立这个柔道社的时候也自己也不会柔道， 剧情里面也不会， 也不会， 也是一个小白。 我有看到里面一个段落，就是说你们好像在那个舞台上表演 啊， 轮到柔道社表演了，然后大家说演什么呢？演什么？演什么呢？好像是你吧，出了一个主意给那个胖子说，要唱一段 rap。 对对对， 然后 freestyle。 对，然后就唱一段 rap， 就是特别奇怪的，就跟三句半一样的 rap。然后大家就在旁边打滚儿。然后这个表演就结束了，这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很搞笑。 但你知道吗？那场戏真的是 freestyle， 就演之前没有排练过， 演之前排练过后面最后的 ending， 前面该怎么过渡，全是导演说你们随便演咯 freestyle。 那导演这么自由吗？ 所以那个胖胖的演员本身就是会 rap 的。 他不会， 他不会，那个 rap 导演 那个 rap 是三句半， 他是被导演勒令要求在现场搞。 那他大概讲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有个潮流梦工厂，这个节目特别好看，就是这种。对， 你是一个非常劣质的机器人，你这个机器人不会超过50块钱购买。 我说是真的，你们那个戏里面那个胖演员是不是就是这个水平？那个 rap， 反正至少要稍微押韵一点，但是他编的还都挺押韵的， 那挺真实，也挺有趣的。一开始 那场戏就拍了一遍就过了吗？ 没有，也是拍了几遍，但是先第一遍就要把这个大概的模型先定下来啊。 嗯， 对，要摆机位嘛。 嗯哼。 演完这部剧以后，你会柔道了吗？现在？ 啊，会了。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柔道界怎么去评判这个水平高低？ 柔道也是用跟跆拳道一样，用不同颜色的这个 带 来标志它的水平高低。但我不能说我现在什么带，但我只能说会打，而且可以进行初级比赛，应该没问题。 啊， 你知道我们这个982的直播间当中，外面啊有一位导播也非常的厉害， 也是柔道高手啊。 没有，他的平板支撑非常厉害。 他，你知道他为什么要 Q 这位导播吗？是因为那个导播在平板支撑这个项目上，不止平板支撑这个项目上，在每一项泽花想要展示自己的项目上都 PK 过了他。他一直怀恨在心。 雪明，你平板支撑可以做多久？ 他没有测过。 我不知道，但以2分钟为底吧，我们都是以2分钟为底嘛。 我们这位导播老师做了7分多钟在直播间当中。 7分钟太可怕了吧， 是不是？所以一会儿呢他可以进来做沙袋，我可以进来展示一下柔道。可能已经走远，这位导播同学 快跑，给你个机会。 我觉得这样啊，今天雪明要答应我们一会儿在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柔道给我们来一小段。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 我就说你能不能答应 柔道空手可以展示吗？ 空手会很蠢，你想跆拳道， 所以必须要有沙袋是吗？ 跆拳道空手是还挺帅的。 不是，把主持人借给我就好了。 啊，那再见，拜拜，祝大家晚安。 我可以大概就是拿，我不会摔你，但可以大概给你展示一下，说那个他力道的点在哪里。 这样吧， 你怎么摔为止？ 择时不如撞时，就此时此刻好了。 壮时 是什么？ 择时不如撞时，就现在啊。 我是择时啊，但壮时在哪里？ 壮时就是他本尊。 来吧来吧， 雪明 你先展示一下那个几个简单踢腿动作，然后我再过去。 踢腿动作他不是跆拳， 你不要瞎说了好吧，让雪明想干嘛就干嘛。 我还没有买保险。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新浪微博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赶紧来看一下两位男士的摔与被摔。 还有话筒啊， 对，你可以， 你想唱歌都可以的， 你可以一边柔道， 我先回忆一下所有柔道知识啊， 一边可以喊出你的口号。 没，他不是跆拳道，他没有口号， 柔道也没有口号吗？ 没有。但是它有一些动作的这个名称，比如说单臂背负头啊，双手背负头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简单示范一下，你就感受一下。 好， 就是 我不想把我的头交给你，来， 那个头就是头。 你看柔道一开始不像柔道，一开始两个人会对位，然后开始强把。把是什么？就是比如说领子这个地方叫直门把，然后这个叫敌手把，这个 天哪， 就是你穿那个柔道服嘛，它必须要以抓衣服为主，因为它跟摔跤还是要区分开的。然后呢，大概给你示范一下力道是怎么样的。 很专业，说的头头是道，感觉拍完这部戏以后，雪明不仅仅是可以打，根本就是可以参赛。天哪！ 这就是你就会看到那个，这单臂背负头，我抓你这个，然后呢，基本就很快。这样就 他真的很快， 对，身手真的很敏捷。 让我学一下好不好？ 你可以。 可以试一下，然后双臂就是抓这个你这个组织。 现在现场教学，选民在现场教学，一个小白怎么来做柔道？ 其实 柔道是一个找到对方的脚的重心，然后把它失去重心以后的一就是把 它是一个杠杆是吗？ 它其实很巧妙，它是一个巧劲，它 是四两拨千斤是吗？ 有点那个意思。 确实是，你们俩站在一起就是你是四两，他是千斤，对。 这么漂亮吗？我千斤啊！ 你想太多了，只是重量而已。 那我们怎么来？ 我们来试一下啊！ 这样，然后这样一半吧。 哇！你让自己先摔出去了，怎么会有人要摔别人把自己摔出去？ 再加一 次，太好笑了。 做一个单臂背负的话，它会有弹，比如说甩一下，可能在这里就在向中间的位置以后撞过来。 还让积水吗？这个环节已经可以过了。 他每次都要把自己摔死， 怎么办？我做不了演员哎，太蠢了。 你不仅做不了演员，你连学柔道都没有资格。 虽然我长得非常的像千金，但是我真的是很笨，很不会。 啊，这是这个戏里面的一个就是主打的元素嘛，就是柔道对吧？对。那所有的演员就是进组之前都不会是吗？ 所有我们的主演们都不会。但我们的教练有一些是专业的柔道运动员。 嗯。 然后我们在开机前半个月进行了集中的培训，然后呢迅速快速掌握一些柔道的技巧和基础动作。 就培训了半个月的时间吗？ 对，我们必须很快，因为在可能一两天就要掌握所有的基础技巧，然后后面就开始进入动作，因为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嘛。因为其实能把对方摔出去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那是每天要进行好几个小时的训练吗？ 我们记得当时前半个月培训的时候是早上8:30开始到中午12点，然后下午1:30开始到晚上5点还是？ 哇，那很累的， 差不多，一直是这样。 那你一开始肯定摔不了人嘛？什么时候开始能摔人了？ 正式学动作，因为柔道的就是这个动作有很多很多，我们每个人其实被分配逐一几个，然后逐一攻破就好了。 啊，每个人负责几个动作？ 他是这样，他每个人其实柔道有很多技巧，比如说我就比较擅长舍身技。舍身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摔对手的同时自己也会倒地，但是保证对手是被摔全分。对对对，摔全，可以这么理解。对，因为这样的话其实自己会有危险得分，叫舍身嘛，就把自己舍掉的那个意思。然后就是你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区域的几个动作，你要着重的去强调它。 感觉这个柔道还必须要上理论知识课才行。 嗯， 对，不然你根本连名字也说不明白，然后这个 还得有战术。 对对对， 柔道手真的很有劲儿， 很博大精深的一个。 那所以你拍完这部戏以后，想要系统的去学一下柔道吗？ 我有哎，我就觉得如果现在不继续学，其实有点半途而废了。 对，既然都已经到、这个， 既然已经开始学了，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们正在跟大家讲到说热血高校里面的一些拍摄的花絮哈，但这是一部就是还跟你的真实年龄还挺接近的一个戏的一个背景，大学期间。 没有啊，袁飞比我年轻多。 袁飞大概是多大年纪？ 大学生嘛， 大二，你才你觉得？ 哦，大二十九岁， 十九二十这样， 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对啊、 怎么样去演一个大二的学生？你当时去怎么找这个人物的感觉？ 因为毕竟我们也大二过嘛。然后， 可是我们大二的时候，就是如果回忆起自己的大二，就会有很多不堪入目的，就不想去回忆的场景、啊。 我觉得可能难点在于，就是大学大一大二那会儿有一种蠢萌的感觉， 就是青涩嘛，说好听叫青涩， 对， 说直白了叫 蠢 萌，对。 但是年纪越大以后，好像觉得就越看开了很多事情，那种蠢萌的那种萌动的感觉就会没有。 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标签在那里，比如说冲动。比如说 还有眼神，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最难演的就是那种眼神中的青涩啊、太难了。 你要不要现场挑战一下？ 我挑战不了，我这种年过40的人怎么可以挑战？ 试一下，我觉得女生这点最好挑战了，小鹿乱撞的一个眼神。 哎，这样我们分几个年龄段吧。 天哪，为什么要考我？我又不是演员。 16岁或者20岁， 什么鬼？ 25岁？ 为什么突然把矛头指向我？ 我刚被摔过，这样你们 PK 一下好不好 ？PK 一下， 男生和女生不同的嘛。 好呀好呀， 那从选民开始， 那我们三个一起好了， 可以 来，怎么样，先什么， 一个一个人来吧，不然的话摄像头三个人没法对准， 不是，我们 俩一起，然后你一起， 先 你单独先十六岁， 你来出题吧。十六岁吗？ 十六岁， 天 哪， 十六岁什么样啊？ 十六岁那年的雨季，三二一 ，H。哦，这就是他的十六岁。先看他，一会儿我们再来。 哇，有哎。 十六岁， 好，你十六岁就这个样子的话， 挤眼睛，那个真的很过分，他演的不十六岁， 油腻了是不是？我也 谁十六岁？ 十六岁，十六岁，来来 来，哎，这个有， 然后 二十岁 啊，天哪！ 哪就是二十岁也是很单纯的，好不好？ 二十岁也很单纯啊，没有啊？ 你确定吗？ 你确定他的二十岁很单纯吗？ 哦，也是哈， 也对啊。 Give me five。 所以再来一次啊，二十岁 ，action。啊，他的二十岁这么坚定， 嗯。 好，那你二十五岁嘞？啊，二十五岁就这样，那六十岁嘞？ 六十岁， 这先闭上吧。 六十岁应该忙了吧？应该。 哎呀， 很过分， 因为身体状况可能不是很好。 这是蒋雪明的不同的年纪的， 熬夜熬多了， 哎， 所以咱俩呢， 咱俩你来 Q 啊，你是导演， 来来准备，哎，来三二一， 什么十六岁吗？ 我们先从十六岁开始啊 ，1 2 3，十六岁开始。 因为我十六岁很胖。 我以为你是章鱼，那个在干嘛？ 我也没有明白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脸拉成一个饼的样子，代表十六岁。 因为真的很胖啊， 胖就嘟嘴不就好了吗？ 我们不是在演眼神吗？ 对啊，眼神啊。 来，二十岁吧，你直接跨度一下，来来，三二一，二十岁。你二十岁瘦了这么多。 继续啊， 还有 二十五岁啊， 二十五岁就是 right now 啊，这本色出演就好了。二十五岁的我已经是个老母亲，天天回家要唱儿歌。 有人说自己二十五岁真的是，哎呀，把音乐推起来吧。六十岁呢？ 六十岁，我觉得我可能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理想当中六十岁的眼神是什么样？ 我希望我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眼神呢？ 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嗯。 我希望，因为每个女孩子都会这么希望，但男生是不是不一定这样希望？ 我也这样希望，就眼神永远是那种纯粹的、通透的。 对啊， 但他已经忙了。 他二十岁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那么坚定了。 因为我当时想六十岁的时候要不要演一下黄景瑜那个角色，就是啊，稍微 盲人， 盲 没有定焦，可能就看穿一切。 不要，呸，不要。 哎，那你是那种会希望年纪越大，然后饰演一些就是内心更丰富的角色，还是说希望越来越年轻？ 我的观点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也想过很久。我的观点是在什么年龄演什么年龄的角色。 那你现在不应该演热血高校啊？ 不，因为跨度 不 是很大。 如果说现在让我演高中生，或那就有点太过。 我觉得你演高中生 OK 的。因为你整个皮肤状态很好， 眼袋遮不住啊。 没有，那是卧蚕。 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就是状态不对了，状态不对了，你刻意去卖萌， 你自己会觉得违和，是不是？ 对，自己就接受 不了。但是高中男生绝对没有萌，真的只有愣头 青。但你会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还在聊说，你会发现真正年轻的人是会说自己，哎呀，我真老，我老了。 对对 对， 真正年龄大的人不会说自己老，会说我还年轻。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在演戏也是，你会发现我们高中的时候或者大学的时候，我们会刻意假装成熟。 对。 然后我们现在在演剧的时候，觉得自己啊，我要萌一点，其实错了。 对。 就是故意装的那才叫老呢。 对，你说的对。再聊回今天我们本来想 为什么感觉你们俩那么沉重， 因为你刚才说这段话就是 情绪很荡的感觉， 对象感很明确，指定是高高的丁上。前面还说 没有啊， 二十五岁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啊，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哦，没有说 没有啊，没有啊，我上一辈子 的也是孩子的妈妈， 老 母亲。 对， 好了，那你觉得你是一个热血的人吗？ 不是。 你生活当中不是啊？ 嗯，我高中是，现在不是。 高中怎么个热血法？ 高中比较冲动吧。 你敢动我女朋友，是这种吗？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有， 你干过最冲动的事情是什么？高中。 这是在录节目啊，我的姐姐。 对呀、啊， 姐姐。 对啊。 那么不单纯的高中生嘛， 小姐姐。 不就是 小姐姐 抢个答案而已嘛，对不对？ 对啊，就是老师必须我答，别人不可以， 对不对？ 最热血， 不然还有什么？ 那为什么上了大学以后就变了呢？ 走了，大学成熟了嘛，懂得谦让，来，你来。 是经历什么事儿以后变得成熟了吗？ 我觉得 经历了高考吧。 不是，你随着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你就会开始认怂。 啊，对， 我觉得这个认怂 其实也是一种成熟，对不对？ 对，认怂不是贬义词，就是你特别能够清楚自己的分量和几斤几两重，就是哪些事情如果我要够一够脚才能够得着的话，我就不去尝试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随着我们慢慢的一年一年长大，你就会对生活失去一些之前有的好奇心。你不想再去探索和 猎奇，可能激情会掉一些吧。 这是三个年轻人在聊的话。 对啊，我们不是20岁吗？ 刚才不是说了吗？年轻人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老了。 哦，对， 真的 就失去了很多那种热血的感觉。那你在这个剧当中也是经历这样的变化吗？从以前很热血到开始慢慢的认真。 有，因为现在是在播第一季的12集，第一季讲述的其实还是比较孩童时期的所有人，还没有进入正式的主事件。很多观众会问，哎，你们真正打柔道在哪里？你不是以柔道为背景吗？为什么现在还在小儿科？因为现在在学柔道，还没有进入打比赛的阶段，然后也是把每一个人物的关系先立在那里，然后具体人物关系是怎么交错的，要在第2季的12集里面才展现出来。 所以你整个人物的成长过程当中，除了兄弟情给你带来一些历练之外，有情感的线索吗？ 有啊，我这个戏其实情感很丰富，有友情，有爱情，有亲情，然后有对于比赛，对于运动的热情其实很饱满。然后呢，你会，我就想说，我说你们猜到的剧情它有，你们猜不到剧情它还有，这是这个戏的特点，它很 mix。 现在第一季已经播完了？ 没有，第一季只是会员可以优先享受12季的优待，但是呢，每周一二还在持续更 新 中。 我觉得关于戏不能聊太多，聊多了以后就跟剧透没有什么差别。 也对， 所以还是要多聊一聊你这个人。 刚才那个关子卖得特别好，就是你能猜到的有，你猜不到的也有。 对， 大家就可能好奇里面到底都有什么。 所以每周一二它会有周更，如果你不愿意等的话，可以去买会员。 周一周二更。 我们今天让雪明提前带了一些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私服中很愿意去搭配的，或者说必不可少的一些饰品。你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离了某哪一种单品就不能够出街的人？ 衣服呀、 啊，像是说配饰类， 除了衣服以外的， 不能离开，不能出街啊。 对，比如说有些演员他会觉得帽子是必须的， 墨镜、口罩， 对。 我还真没有特别的，要说。 龙角伞，他刚刚直播之前非常贴心的给了我一个龙角伞。 对对对，因为他今天感觉感冒了嘛。 对，我嗓子今天不舒服。 我觉得要一定要有一个的话，应该是墨镜吧。 你今天，我今天第一眼见你的时候，你戴了一个墨镜。 你有多少只墨镜一共？ 哦，六七只吧。 好像还好哎。 那还好，所以你不算墨镜控哈。 也不算， 就是你找到一款你觉得很中意的，你就不会换了，是不是？ 对，我会一直戴。 你今天戴的那一副还挺百搭，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个在我鹏飞，那个墨镜在哪 ？Hi, excuse me。 他在很认真的看我们的节目。 经纪人正在玩手机。 你把墨镜给我，亲。刚才我那个墨镜。 然后你今天还戴了一些框架的眼镜，是不是？ 对，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该怎么展示呢？ 你就 直接戴上就好， 直接戴上就好了。 放那，这个就是一个我在商场里随便逛到买的， 这个还蛮特别的，而且今年很流行这样的， 这是金丝框的那个 横梁， 对， 你 觉得这样可以稍微装的斯文一点？ 真的，完全不一样 了。我觉得 这个挺 斯文， 稍微遮住一点痞气，不是很多人说我很痞吗？长得 他觉得没有斯文， 我觉得没有斯文，反而就是 更坏了吗？ 对，更坏了，但是那种女生喜欢的坏 啊，雅痞， 斯文败类。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意见了。 败类不是一个贬义词啊，我觉得还挺。 所以用雅痞这个词儿好了。 可以雅痞。然后这个墨镜就是我一直 是没有度数的是吧？这个框架 没有度数。 有镜片吗？ 有啊， 平光镜。 因为现在已经过时了那种纸带框 架 了，你会觉得很怪。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一直喜欢的那个牌子的墨镜啊 ，Gentle Monster。 哦。 就是那个。现在反正 很红的 大热单品的， 对。 但我戴的不是今年的那个新款，我喜欢这个旧款宽腿。 对。 今年新款不 是 那样的吗？ 细腿。对，今年都是细腿。 我觉得那个有点娘，我还是喜欢这一款。 对，这个男生很实用。 打脸挡了一半了。 对。 他的脸型其实真的是不太挑 框架的形状，因为我们之前有分析过说什么样的脸型选什么样的眼睛会更合适，他的一副是方的镜片，他的一副是圆的镜片，他完全都可以驾驭得住。 为什么要看着我说？ 你就不是，你就有的选，你要试一下吗？你要跟选民申请一下，想试一下他的眼睛。 你两个都试一下。 好呀好呀，让我来试一下。 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男演员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带一些什么样的视频来搭配自己的穿着，这是我们今天在聊的话题。 大家好，作为一位国际巨星，你知道每次出门的时候要稍微的遮挡一下自己，不然的话围观群众有点太多，可能会扰乱社会秩序。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种场景发生在泽华的梦中， 我会选择戴一个这样的眼镜。 哎，你戴这个眼镜是有斯文的感觉的， 是不是？ 是瞬间斯文， 像 X 教授一样， 就像你刚才推眼镜那个状态一样，一定要这样推眼镜。对，就很舒服、哦。 好像柯南有没有？ 哇， 就很 好高的评价哎。我的天哪，你看国际巨星就是不一样。 没有，那就是书生气而已，就是感觉刚刚开完双眼皮一定要戴一个眼镜、啊、 那我还是更喜欢雅痞的感觉了。好，作为一位国际巨星呢，有的时候你知道去菜市场买东西的话，就是大家认出你的话很尴尬，然后你也不能讲价。对，为国际巨星 讲价， 对，国际巨星也要为生活而发愁一下，是不是？ 要就要算计着过日子，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戴一个墨镜，戴墨镜之后5块不行，5毛，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哎，这个墨镜，这个 就是很百搭。 为什么你戴很像盲人？我刚想夸很百搭，但是我转头一看，你戴很像盲人。 对不起，我只能放你到这里。 黄景瑜演的是哪个戏？哪个角色？导演我也可以，你是我。好啦，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 所以这个眼镜的话，其实是不太挑脸型的。 嗯，对吧？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想试一下。 你试一下， 可以吗？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这个形状我挑了好久。 作为一位普通人，有的时候也想换一下自己的样子。 灭绝师太是什么东西？我们导播今天开了话筒，在耳机里面说我是灭绝师太。我觉得女生戴就会，尤其是像我这种短发的女生。 师太，我想认识一下周芷若。可不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周芷若？ 对，芷若妹妹很厉害， 已经被我关禁闭7期49天。 但是确实这个眼镜还是挺好的，很合适。 对，而且也不是很沉，戴在鼻梁上是很舒服的。 是， 对， 这个你就算了吧。 这个为什么不可以？你非说我不行，我非要尝试一下。 作为一位普通人，有的时候呢也需要遮一下阳光。 作为一位普通人，也是不洗脸的时候的，所以也需要墨镜。为什么我戴也很像盲人？ 但其实还可以。 大兄弟，大兄弟，那个公交车站一路在等。 一分钱一分钱。 为什么这么紫黑？ 好啦好啦，这是眼镜的部分，就是应该每一个演员或者日常我们生活当中也都可以去选择的。但是大家一定就切记，眼镜这个东西还是要上脸试。 对， 就不要看别人戴的好看，说我戴也一定会好看。 对， 每个人的鼻梁的形状。 我刚才想了一下，有一个东西是我出门要戴，要是不戴会回家去取的。 一会儿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好不好？ 广告来吧。 第一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结束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雪明稍后继续回来。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10所高校，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是手上被蚊子咬了很大一个包的泽华。 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就像夏天出街的一个那个什么一样， 出街的 装饰品， 一个单品一样。 对， 是不是？你知道我一直都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就是男人一定要学习一下蚊子，时不时的给你的女朋友手上来个包。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雪梅，你听懂了吗？这个梗 我听懂了，就是标志一下这是我的，是这样吗？ 不是， 标志这个梗就在于女生需要包，需要包， 需要包， 包治百病。 雪明一定没有女朋友，来欢迎一下没有女朋友的男一号蒋雪明。 每半个小时都想离开一次直播间的雪明。 哎，是真的单身吗？ 接了个假节目啊，不告诉你。 啊，不告诉那就是有可能。 大家都懂的，就是单身。 你 我主要是你知道，我是不敢肯定的说，我怕这个就是有人在听，有人在看，有人有意见，粉丝啊啥的，对不对？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 嗯、 今天雪明带来的这部戏叫《热血高校》，我们也来聊一聊雪明这个除了台前幕后以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非常热血的潮流单品。 刚才讲到了 眼镜， 嗯， 对，你刚才说有一样单品，你突然想起来是必须要配备的。 对，就是我觉得要是兜里没带或者出门会很难受。 我猜是微信钱包。 嗯，微信钱包是 支付宝。 除了手机好吗？ 啊，手机。 就除了手机这个东西，这个手机这个东西出门是一定要回去取的。 嗯哼。 门钥匙 以外，就是耳机，对不对？ 哦，对，因为他今天来的时候就是脖子上挂了一个耳机。 嗯， 你那个耳机里面在听什么？ 而且给你们介绍，我这个耳机，我没有收到任何赞助费啊。这个耳机是个这个啊这个耳机 现在小什么书都要1分钟之内说完 啊？什么？ 一分钟之内要把动产品介绍完。 哦，这个东西是个黑科技。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靠耳膜震动传声的，它是靠耳骨传声的。骨传声，你明白吗？ 骨传导。 你会看到它，对，骨传导，它其实戴上耳机以后，它没有到耳朵上。 哦，它 只是在这个位置，对。但它连上蓝牙以后，你能听到。 那你旁边的人会听到你在说听什么吗？ 不会，它不是功放的，它就是完全骨头在传声，你自己能听到而已。是不是很感觉 很 神奇？ 我很想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你 是已经连好了吗？ 我要连一个蓝牙试一下。 所以你的手机里面，你的耳机里面在播的是什么？你的骨传导 一会儿你就可以听到了。 我现在还没连而已，但是我现在可以随时给你连上，你可以感受一下。 好呀。 然后正好可以知道它的歌单。 也许不是歌单，可能是评书。 相知于耳畔。 不是单田芳老师。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活力九八二的节目， 是吗？ 很有可能是 随便 正在直播的节目，你不要故意调到我们频率了，没关系， 真实一点嘛。 你就直接找 FM98.2 或者 AM927就可以了。 我只能找我的那个本地音乐，因为这里信号有点弱。 好的， 没关系，我只是想试一下这样的黑科技骨传导，因为很多人戴耳机就是听的时间长了以后，什么耳膜里面会出血啊，什么这那的。 就职业原因，我现在在路上基本上不戴耳机。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就是完全避免掉了。耳膜的这个伤 害， 对， 因为我们职业关系就是天天都要戴耳机，时间很长，所以我们基本上日常生活当中跟人说话都很大声，就是半个。 这个看起来很酷哎， 而且也不会影响到发型。我这样戴是对的吗？ 就在那个， 你这个打的全是你的头发， 不用戴那么深，不用戴那么深，就在那个空的那个地方，你看到了吗？它那个，对，你现在手拿那个地方是挂在耳朵上， 挂在耳朵上的， 你要贴到皮肤上哦。 啊，但是我这边鬓角头发太多。不适合我， 可能会很油，要不然这耳机就卖给他好了。 辣， 能听到吗？ 我可以听到， 对， 我可以听到。 他这个耳机 效果很好，那你能听到我在听什么吗？ 听不到。 很棒。 而且如果你在相对更安静的环境，他会听得更清晰。我现在都拿这个耳机吃鸡。 啊，他拿这个耳机做游戏。 你知道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包括我开车的时候，偶尔可能会戴，因为说就是你可以接电话，但是它不会影响到你耳膜的这个传声。 你依然还可以 听 别人说话，对。就比如说，咱们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在听东西，别人叫咱们就听不见， 对， 这就是一个问题。 不用拿下来。 啊，这个推荐很棒。 那我就全程这样直播吧。 好， 我可以听得见你们说话。 可以。 对， 但是我身体一直在律动。 对，非常好。 所以耳机是你出街必备的。 对，因为有些时候想听音乐的时候，我是一个偶尔突然就比较这个抒发这个神经情怀的人。 所以你的日常的自己的手机歌单都是什么类型的歌曲？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种 欧美的 嗨曲是吧？偶尔会有，哎，我最近越来越喜欢听电子乐和轻音乐了，不知道为什么。 电子乐和轻音乐差距很大， 真的。 对， 不只是一条大河那么宽了。 对。 就是你不同心情和不同环境下听不同音乐。 什么时候会想听轻音乐？ 睡觉前啊，或者是下雨的时候，看书的时候。你不能运动的时候听轻音乐吧？对啊，然后其他歌单肯定是你想嗨的时候啊，就是想稍微，比如开车的时候，稍微放的那个，那防困嘛。对。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耳机的造型也是挺酷的。 就对于你们男生来说，很怕搞乱自己头顶上那头。 而且据说它还防水，就是我运动的时候不会流汗。 哎，导播给我们拿一瓶水进来。 现场浇。 No， 我们直播间不能放水啊。 对，哎，对啊。 对， 来拿过来，没关系，拿过来。 不可以。说完单品，眼镜、耳机是雪明自己日常生活会有的，但是你今天其实除了这些单品以外，你的手上和脖子上好像都有饰品，对不对？ 脖子上是我自己 mix 的一个饰品，因为链子是链子，这个戒指 是坠儿， 坠儿是坠儿，对，是我自己拼的而已。但手上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牌子，就是那个日本的一个大师叫高桥吾郎，他的 Gross 的一个就是、那个、 手工作品， 就是、那个这最出名的那个叶子啊，银饰的那个，两个人一脸茫然的看着我。 你如果不是在说克罗心的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哦，对不起，就是一个很出名。 我有看到嘉宾的白眼，哎，所以他是不是很重要？ 一个 对不起，翻一个白眼。 一个日本的一个银饰很有名的一个牌子。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一个单品比较。 明白。 那这个形式也是一个心吗？还是？ 没有，它是一片叶子。 哦。 就它做工肯定很精巧，是手工的吧？ 对。 因为我去。 都是纯手工。 这上面还有一只鸟。是鸟还是飞机？ 我有在 飞机吧， 就是东京的时候有 我有在东京的时候有见过，就是这种银饰品店门口排很长很长的队伍。 对，就是这一家， 应该就是这家，是不是？因为我很好奇，我以为是好吃的。 哦、 你会想说在日本，他说那是好吃， 因为它很难买。其实它的那个难买程度不亚于克罗心，克罗心只是贵。 我明白。 它是 没有排那么长。 而且据说它这个饰品很任性，它会根据到店的每一位顾客的那个感觉，然后它决定卖不卖给他。我当时传听、 哎、这个很栩栩如生啊，就是那个羽毛那种质感，然后包括那个几缕羽毛粘在一起那个感觉。 对对对， 这真的是现场打造的吗？ 它是纯手工做的、 嗯， 但这个是朋友送给我的，我要求他给我。必须弄一个， 必须送给我一个， 必须送给我一个。 哎，那有人拒绝吗？有人被拒绝掉吗？ 因为我被拒绝掉是什么？ 你说店主觉得，嗯，你的气质跟我们的这个不太搭。 我听说有的人好像就是会，就是说啊、哦，我们收庆了。 你真的无法想象那个店门口有多少人排队、 嗯、 我当时就是抱着一颗好奇的心，我跑上去看了一眼在卖什么。 嗯， 一个银饰品店，然后你知道它的整个装修的很寡淡，就是那种日式风格，然后我就回头说啊，卖银饰品，我就走了。 那你喜欢的是这个品牌历史呀，还是 我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喜欢它这个造型 啊、 嗯、后来发现它是纯手工制作，然后呢又很稀有， 嗯， 就戴着、哦、 很好看。这个戒指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佩戴，就一直不摘了吗？ 有一年多了吧。 嗯，这个很好看。 嗯，记得，我觉得我能推荐的可能就这些东西，因为其他都是我自己逼。 手环呢？ 手环是一个我喜欢的很小众的一个牌子，叫 Mantra Band。它上面我只是，它是一个好像不锈钢的一个材质，它不是银质，但是呢它的上面的有，它上面这两个手环的意义我觉得还挺好的。 嗯哼， 一个是这个，你看它上面的一个小的这个 logo 啊，就是这样的，它是，你看它是，它代表了一个梵音叫嗡，就是我们，就是 佛教当中的。 它不单纯是佛教，它其实在国外的这个有一个科学的道理里说，这个宇宙最庞大、能量最大的声音就是这个梵音嗡、 嗯， 然后呢代表着很大集成的一种能量。 这个款式很简洁，然后也很百搭，很好看。 对， 这个 很像那个金箍，哎， 紧箍咒， 不是那个那个， 就是念的 那个发箍， 紧箍啊，所以叫紧箍、啊。 对，紧箍， 对。 这个黑色上面印的是一个 logo， 它是一个签名的感觉。它其实英文上面写的意思就是 infinity love， 意思就是说最伟大的爱。 很好看， 全是啊，我觉得两个 logo 很好看。 对， 就收为己用。 哎，我觉得选明星的真的很好，我觉得很少有人会愿意把自己手上的东西摘下来给大家就是传阅一遍，然后再放回去。不、哦，你还是很不错，很愿意分享。 这个大小是可以调节的吗？ 对， 可以，你可以弯它。 嗯，你不要去搬人家东西，你要很不礼貌。 我们的风格不就这个样子吗？刚说防水，我们就要立马把水拿进来。这可以搬它，立马就要掰开。 那你搬，我也要搬一个。 搬两个嘛， 就不要走了。 其实就是这种材质，现在很多，包括大品牌都在使用合金。 嗯、 但它并不是说这个物品的本身是用了贵金属来制作才会让人觉得说有价值， 嗯、 而是它本身的设计的含义。 对， 对， 我觉得是 它的 心意，那个。对，它的那个，比如说它的印饰的那个心意和它的文化吧，也许是。 对对对， 你是很喜欢那种小众品牌吗？ 我不喜欢，对，我比较喜欢小众品牌，因为我觉得、太主流了，就都很多人太热单品。对、 嗯， 其次就是我比较挑一些原创设计师的东西，包括有些时候衣服我也喜欢买那种原创设计师的。 那你都从哪了解到这些设计师呢？ 有的是看杂志，杂志没有，对，有的是看那个，有的是朋友跟我说有哪儿哪儿有家店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现在有一些衣服可能是在台湾买，有一些可能是在日本买的，因为日本有很多那种原创的这个店，还有台湾也有很多，而且都是那种真的是怀才不遇，我现在的衣服设计感很好，只是说价格不高， 没有遇到对好的伯乐。 好， 这边你看两位男生带来的视频就完全不一样，我旁边这一位就是 logo 男孩本尊，无 logo 就 logo 男孩本牌。 你说那位吗？场外的朋友，你怎么是个这样的人？看起来不像啊。 我觉得其实沈明说的有一句话是对的，就是如果特别大众主流，然后品牌一看大家就能知道的话，它其实很容易过时。 嗯， 是因为现在的传播途径实在是太广泛了，即使说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拥有这样的单品，但是大家都在浏览，都在了解。 是， 然后你带出去后，别人就会知道。嗯、 2018年 FW 啊，就是这一款。好的，那到2019年你再单说，单说这是去年的几款了，就可能觉得会有点奇怪。 因为可能我一开始有一句话一直在脑子里面，可能时尚就是要以一切流行的东西 say no。 啊，还是要特立独行一些。 这句话很好。 对，我们节目其实也一直在倡导说，适合你的其实才是最对。 对， 不一定说一定要。你这个结我真的打不开了。 你为什么非要打开？ 我刚刚是的，因为强迫症。就拿到这种项链，如果那个链子是打在一起结的话，肯定不行啊，你要给它解开啊。 这个我就很久没有戴了。 我刚刚试图就是在用这些话填补我的打结的口。这个空隙，结果我发现，恨不得赶快拽开了。真的是，但是 结果越想说，我们俩就一直在拼命的解这个扣。 解铃还需系铃人。但是先说这个好了，这个其实挺特别的。 嗯， 这种就是骷髅的类型，就还挺适合男生。 哎，我曾经特别喜欢骷髅。 为什么？ 我是骷髅控。之前 为什么有？ 因为我还特别喜欢日本的一个牌子，就是那个。哎，我现在脑子真的是。 哎，我有看到牌子，哎，这个跟我想象的还挺不一样的。 曾经是多曾经啊。 Mastermind 那个牌子吗 ？No， 这是一个很 大众的 牌子。 我解开了。 你可能光看这个 骷髅是吧？ 骷髅你并猜不到这个牌子。 热风吗？ 但是你看到上面那个 bling bling 的那个元素，你能猜到？ 施华洛世奇。 呀。对， 还出骷髅款吗？ 对，这个是国内没有。那次是在旅途当中哪个国家，然后突然间看到的。而且我不太喜欢大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骷髅。原来戒指、手表，包括衣服 logo、帽子，全是骷髅。但是 咱们一定是同一代人，就是谢霆锋特别火的那几年， 我就超喜欢骷髅 这个元素，实在是。 但是 我们现场连线一下谢霆锋，怎么人家现在就不火了呢？ 谢霆锋大火的那几年，他现在就是专注于爱情和美食嘛。对不对？ 然后我们不接你的话，我们不接你的话。 为什么不戴骷髅了？是因为有人说戴骷髅不吉利 啊，有这样的说法，对对对。 但我觉得男生戴骷髅很酷，而且这种很百搭。 可以试一下，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包括我再看一会儿。就不仅是骷髅的设计很棒，它这个骷髅很炫酷的，还戴了一副墨镜，黑超骷髅。你看，戴一个 这个墨镜有点像那个 Daft Punk。 他有墨镜啊， 对， 他们经常会出现的，完全挡上脸。 对，然后包括他那个链子的质感是那种四 D 的那种感觉的。 谢谢你。对，主要就是买的人很有眼光，巨星的眼光就是不一样。 虽然是 logo 男孩本孩，但也依然买出了一条还不错的单品，可以让选民试一下呀。 哎，可以 吗？但是我很有可能就是戴上去以后就摘不下来。 没关系的， 谢谢。 我们这个节目是有这样的福利的。 原来是这样， 摘不下来的话，我们就拿水，然后把你那耳机浇一下什么的，还有那个链子直接掰断，不是说掰不断吗？然后说一下旁边的这个。 对，雪明在戴那个骷髅的时候，我们说一下这个，这个就是品牌 logo 嘛，他们家就主打这个元素，但是因为辨识度很高，所以反而会觉得说。男生女生都可以戴，然后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驾驭。 这个是我当时想的，那个之前不说贾宝玉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吗？我就觉得这个很像，就刚出生时候带着这样的一个牌子， 虎牌是吧？ 就本性有一种老虎的那种野性在。 你听说过虎牌轮胎吗？ 那也是很好的轮胎。 对，这个其实女生拿来叠戴也可以，因为女生夏天一般会在脖子上戴一个就是小项链。然后其实这个它算稍微长一些的， 对， 所以在夏天你穿一些领子，领口相对低一点的，你这样两个链子叠戴也会很好看，对不对？ 对， 嗯。 但是我现在就有点嫌弃它这个牌有点大了，我还是喜欢那个链子比较小一点的装饰的。对， 你是觉得坠儿太大了是吧？ 对，那个坠儿太大了。 我们把镜头给雪明，他已经戴上那款骷髅了，很好看， 很适合你。 对，因为它有那个 bling bling 的元素，所以即使是戴在黑衣服上面，依然可以凸显出来。 我愿意十倍的价格卖给你。 前面快摘下来，我都替你不值。但是其实这个项链可能原价是10块钱。 哎，毕竟也是那个什么呀，那个品牌的，怎么立得有1块钱？好了，那其实今年我觉得男生比较流行戴那种长链子，男生女生都是一个短的配一个长的嘛。 对，迭代今年真的是很流行。但是我这边有一个我自己带过来一个项链，是我自己觉得很鸡肋的一个事情。但我当时买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是太好看，太有设计感了。它也是一个小众，就是对相对小众的一个设计师的一个作品。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迭代， 是这样的一个。 你这个很像《如懿传》当中会带的，特别是这个。 没有，一开始我以为是那种变魔术的那个，就怎么 啊？哎，对对对， 九连环，九连环是不是？这个他是这么带的。 九连环。 我刚想问那个雪明，那他如果说是《如懿传》中妃子会带的，那我大概是个什么级别？是贵人呢，还是？ 就宫女当中最低的级别是什么？换洗币， 换 洗脚币， 有点过分。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金属的环，就你们说的九连环，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蓝色的。 天哪，这个 对，它是这样的，就很浮夸。但是你知道，女生如果就比如说里面 发出了嘲笑的声音，听到没有？ 不是，你觉得有点像什么吗？ 像什么？ 真是像什么呀？ 像什么？你想好再说。 对， 有点像妃子们戴的那种宫廷饰品。 那厉害了呀，你看变成妃子了。 他刚才威胁了我一句，我就说呀。 那你原本想说什么？ 就像 Poppy 的那个，就是，哎呦，就是很像那个小动物啊。 小动物， 啊，项圈是不是很像？ 对 啊 很像。 这个很像项圈吗？项圈才没有这种大的名牌好吗？ 但是那个蓝色真的太跳了。 对，这蓝色很跳，而且你知道吗？这不是，这还没有结束， 没完啊， 还没有结束啊！ 我好期待呀，啊！ 这个项链它是有一个配套的耳环的， 戴上戴一套好不好？ 这个难道不是啤酒的就瓶起子吗？ 不是， 它那个 logo 很像 TF。 它这个不是 logo， 它其实我一会儿来跟你们说设计师的本意是什么。就是这两年很，我找不着的耳洞。 我刚想说女孩子好厉害，都不用戴镜子。 不用，不需要镜子，就是找凭感觉。 你可以看摄像头，哎，摄像头可以当做你的镜子。 就是设计师他其实设计的时候是想，就是赶一下最近的一些潮流，就是把人的脸通过一些比较写意的方式，然后勾勒出来，啊。这个是一套。 它是只有一个耳环。 只有一个，对。 这个耳环本身我觉得是很漂亮的。 对，但是配项链不好看吗？ 其实， 哎，但是如果只有那个蓝色的项链的话，会 把九连环取下来。 但是如果两个配在一起还好。 就是其实他们是可以分开戴的耶。 但是你不，你知道那个耳环的蓝色和那个项链的蓝色要一起戴才好， 才 有意思。 对对对，而且它 单独戴很怪。 一共就是用了两个颜色的元素嘛，一个是金色，一个是蓝色嘛。 对，因为那个蓝色其实很跳，但是如果配在一起还好。 假如说你穿一个白色衬衣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戴了这两个东西，就任何饰品都不能再戴，任何都不能戴，因为太抢了。 对对对，很抢。所以这个我买完以后大概也就戴了5分钟，就没有再戴过。但是买的时候觉得 它是什么材质呢？ 它就是合金。 来，给雪明看一眼。 给雪明看一眼，你要感兴趣，你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你戴这个应该不错。 它白眼的 黑金 偏了，你知道吗？ 这怎么还有白色的？ 对，它就是有一段是被白色包裹起来的。 它是怎么？ 这儿。 哎，真的，我觉得男生戴那个是 OK 的，它一个金色的部分嘛。嗯， 雪明扣不上的，脖子细。 我要万一扣上了，你尴不尴尬？ 你想不想挑战一下？怎么样？ 扣上直接带走。 扣上就拿走。 啊！你说话都说出去的， 拿走！ 我还真扣上， 真的假的？勒不来！ 哇塞，太时尚了呀！ 勒不来！ 不动就不会勒。 对。那雪明算是男生的， 这在我身上就有一种情趣的感觉。 对，因为它太勒，对，它是金属的，对。一般 妃子受刑了以后就要戴这种东西， 打入冷宫。 妃子很不容易， 这个扮的还蛮好看的。 好不容易还让妃子的位置还要受刑。 然后同样鸡肋的就是女生，一般就是我这两年很喜欢买一些就是不对称的耳环，对。然后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水明研究了半天说，这是一个耳环，那这就是一个耳环。 这是 PVC 材质的吗？ 不是 PVC， 是亚克力材质。 亚克力的 硬塑料，对，硬塑料。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老觉得这种材质的东西，因为这东西好像是早很多年很流行的一种材质，不觉得吗？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老看姐姐妈妈他们戴这种材质。 这个， 但是 主播的年纪也确实是， 不是？但是复古款是现在可以能接受的呀。 复古什么复古？今年流行这种透明的 PVC 也好，亚克力也好，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需要补一下课。 但是 这个短发或者是把头发分到一边去的话，戴这个应该很好看吧？ 这个就是因为它透明，然后它的主色调是白色，就是你乍一看远看并不看不见它的存在，但是你近看或者在照片里面，你就不觉得它是一个耳环，而是会觉得是你身后的一个家具的一部分。我有拍过照，就戴这个耳环， 拍完以后我说，哎，我耳朵边后面是个什么东西， 沉吗？我想先问。 特别沉，就是风一吹感觉自己耳朵要掉下来那种，就不能跑。 但我觉得上耳朵上是挺是漂亮的， 就戴这种耳环就不可以奔跑。 但是你坦白说，是不是有一种复古感？ 对对对对对， 既有。 你们两个走开。 这复古感也是时尚的呀。 今年的流行主调就是复古感啊。 来不及了，找不回来了。 啊、好，是找不回来了，是 OK。 对，这是我认为我今天带来就是想要吐槽的一些饰品，就是女生在购买一些就是认为说在买的时候看图片就说哇好特别好不一样啊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就很有可能它会非常不时髦。 男生也会啊。 男生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是吗？ 你不会有就看到很浮夸的觉得很好看，然后一定想买回去，回去以后根本不用的？ 有啊， 对吧？ 你有什么样的单品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特别执念，我特别喜欢买风衣，就各式各样的风衣。 在北京根本穿不上风衣啊。 是，就是那种长款的风衣。 嗯、 完了呢，其实有些时候很浮夸。就是它那个 logo 或者是设计感会很浮夸。 我知道有一个国内设计师在今年上半年还是去年出了一款那个风衣，后面绣了那个龙，然后还写了什么“唯我独尊”之类的这种词儿。 对， 有一个国内设计师在联考 有卖。哦，我知道那个，我知道。 对对对， 就是你很想驾驭，就觉得自己能驾驭，然后一定要买回去，买回去以后压根儿穿不出去。 对，所以你的衣柜里面，或者说你的所有鞋柜、衣柜，包括饰品柜里面，单品最多的数量就是风衣吗？ 单品最多的 同一类单品数量最多的是风衣吗？ 鞋吧 我觉得男孩应该都是鞋。 嗯，你喜欢买什么类型的鞋？篮球鞋吗？还是 妹妹？我喜欢买，哎，我还真喜欢，比较喜欢买靴子， Timberland 那种。 啊， Timberland 那种 ， 不是切尔西靴那种。 不，就是那种沙地啊，公路靴那种，我觉得很 man。 Timberland 真的是很容易一入那个坑就买好多双。 对对对，我黑的、棕的买很多。 嗯，就女生可能会觉得 why？ 不，一度我也很喜欢，但是发现它实在太挑腿型，对于女生来说。 哎，他们经常说你这鞋有什么区别吗？你又要买一双？我说有区别啊，这个配这个牛仔裤，那个配那个。 但你都能使用上，还是有些也真的是鸡肋？回到家以后。 不会，我会用，我会穿。 啊，那就还可以。 哪怕穿一次，我也会穿。 嗯，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有些男生带来的一个饰品，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项圈，我这个真的是以为是就是小宠物的项圈。 啊，很像。 你戴上以后更像。哎。 哎，这个程度，我说不定真的可以在脖子里戴上。哎。 你会绕两圈吧？ 你戴可能还会大吧？ 不行。不行， 哎，可以，对。 是，对，正合适。这其实可以当 choker 的。就当你穿那种皮衣、机车皮衣， 啊， 然后低胸的衣服抹胸，然后穿牛仔裤的时候，女生就可以这样当 choker 看。 对， 走朋克风这个可以啊， 朋克风非常适合。 但我觉得你今天本身这个 choker 还是最漂亮的，八爪鱼风格。 现在的 choker 最好看的，这次所以其实应该是个手链，是吗？ 对，它是个手链，嗯。 然后绕两圈。 绕两圈，对。 那你来展示一下吧。你当时买它的原因是什么？ 酷啊！你不觉得单看它本身就很酷吗？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工具。虽然打人很疼，就有点像就是一些武打片里面，对，就戴手上的戒指是带刺儿的， 九节鞭什么的， 对，带尖刺儿的那种感觉。但 我觉得这个戴上手上有点浪费，还是戴脖子好看。 那你要不要试一试？ 要不要考虑一下以后换脖子？ 你可以试一下。 他脖子戴不上，他脖子戴不上。 他可以的。 你脖子戴不上，我说的是不是他？ 但很奇怪，男生戴这样很奇怪。 哦，男生戴 对， 女生戴穿皮衣很漂亮。 是的， 对对对对，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喽。 好的，一会儿雪明那边还有单品吗？ 也可以，还有。 好，非常随性的， 看你变出来。 新浪微博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同时我们每天还在我们的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从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当中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及时的爆料码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 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连你的相思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这感情全部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最后半个小时的泽环。 我们也欢迎一下最后半个小时的蒋卷明。 最后半个小时 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听起来怪怪的， 真的， 我要珍惜每一秒。 今天卷明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是带着行李箱来的，因为一会儿下了直播还要赶飞机， 很忙碌。 演员的对 schedule 就是这样子的。 是的，最近呢也是有一部剧啊正在热播，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热血高校》。 对， 在其中是男一号， 谢谢。 对。所以可以看到雪明柔道的样子打柔道的动词应该用打柔道吗还是说 哎呦难到我了 因为我突然觉得说找什么动词都好像 摔柔道也不对打也不对就叫 柔道 叫柔道吧 就是看雪明柔道的样子 好像也 不对我觉得少一点什么是不是怪怪的 就当 看雪明柔道的样子没问题啊 没问题吗？ 我觉得 OK 的， 柔道的样子。好吧，那就暂且这样吧，好吧。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玄明一起了解了一下他日常生活当中的私服的一些搭配。 嗯， 在视频上，他虽然自己很谦虚的觉得说并没有非常的有研究， 嗯， 但是其实他展示的每一款视频，我们都觉得还挺有水准的。 对， 嗯， 不会轻易落伍的。 对对对，而且不是那种非常大众，大家一看就说啊，那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每一款 要听他娓娓道来，觉得他哦好有文化的样子。 每一款背后都有故事。 哎， 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每天贴身带的东西，不见得一定要价值连城或者怎么样，反而是他跟你有一个故事在。 嗯， 你就会觉得说他是你的一个贴身的好伙伴。 你为什么突然间化身杜十娘？ 啊， 你的这个百宝箱， 百宝箱吗？ 打开和尚，打开和尚，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给他沉掉。 我们刚才在看男生的一些视频，然后也说了一些自己吐槽的一些。 一些单品，然后今天泽华还带了一些胸针过来，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对。 嗯，其实我们是最近研究发现，胸针这个东西就是男女都可以用， 也要分，也要分，嗯。 分什么？ 有一些不太适合男生， 大花的呀，那个女生 太柔了就不太适合。 就是胸针的款式也要挑一下，对。 这一款就是男女都可以用的。 嗯，但是其实说实话，刚入手的时候觉得说它就是为女生量身打造的。 给我个特写呗，嘿嘿嘿嘿。 我来给你，我来给你。哎，你刚才放在眼睛边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如果以后有一个海盗的角色，然后另外那只没有的眼睛用这样的东西来遮盖的话，会让这个海盗显得非常的洋气。 我以为你说以后有一个海盗的角色，导演可以考虑一下他。我的档期是比较空的，欢迎导演来考虑一下我。很惨的男主播。哎，这个真的是，你看他要炫够炫，然后 logo 又不是很明显。 对， 而且 是那样的是吗？ 对。 我觉得上台的话，或者参加红毯呀，会有一些其他的外事活动。 你日常生活中会戴胸针吗？因为我见到就是现在这个品牌，他们不是也邀请了很多男明星来当品牌的宣传大使吗？ 啊、 然后包括像什么易烊千玺啊，他们， 嗯， 之前我有见过谁，反正黄轩呐、啊、或者怎么的，他们都有带一些这个品牌的一些胸针，然后我发现他们很聪明的，没有就是特别传统的戴在就是胸口的位置，对。因为可能觉得那样 胳膊上 有点奇怪，比如说这一款我有见过他们戴在袖口上 ，OK， 就像小时候戴那个两条杠、三条杠一样， 对对对， 戴在这边，因为它有那种灵动的坠感。 对， 可以戴在哪里呢？ 还可以戴在 领口上也可以。 对，我觉得这个 衣服的衣角边，就你们穿 T 恤，你站起来、可以别在你的就是衣服下面。 啊，也可以， 这样女生戴更好吧。 女生吗？女生一般都没有那么长的衣服，女生可能抓别在裤子上。 那我觉得就掉了，不明显。 对 对, 对， 我们俩都觉得放在领口的位置是不错。 那你们要试一下吗？在领口？ 就是 没有领口啊。对啊， 哦、 就是穿衬衣的那种。 衬衣的时候， 对， 就是当做领结来戴 也可以啊。 对对对对， 就是、 那 种那 个其实是很漂亮， 这个更加适合放在领口了。 这个，但你就会感觉它其实是偏的，这个它是偏在一边的，你要戴在中间会觉得有一边重。 哦，对，在重心部分，这个说的对。 它这有一种那个徽章的感觉， 对， 放到这个颈上面的位置 或者右胸口。 对对对， 这个我也有试着戴在袖口边，也还挺好玩的。反正现在因为胸针它没有那么的固定的思维，不一定说非要戴在哪。 但是夏天短袖的话，是不是不太好佩戴胸针？ 因为是因为胸针一般都会有一定的重量，如果你戴在 T 恤上， 翻下来的感觉， 对， 对， 它会坠下去，会比较难一些。但是你如果拍静态照片，拍一些宣传 的 话， 是 OK、 的 其实放到这个位置是 OK 的。 对，让它垂坠下来一部分， 这样短袖就会显得有设计感一些。 你们男生看男生这样穿会觉得奇怪吗？ 会 觉得奇怪， 放袖口好像很怪。 嗯哼， 还。我觉得这一款啊，只能放在胸口，会稍微正常，没什么错一点。 嗯， 但它这种有一个小 兜兜 口袋， 对啊 对 啊，你可以在那个兜兜的边上啊，但你要小心它会翻下来。 那你说兜兜彻底翻下来， 对对， 那就要取决衣服的材质了嘛。 因为你本身它那个地方就轻，它会往外翻。 嗯哼， 哎，他对胸针很感兴趣哎， 对， 很有自己的想法， 挺有自己的想法的。 对， 对， 但是胸针我应该不太会入手吧。 啊，你不买胸针的？ 我没有胸针。 那你会买袖扣吗？如果穿西服？ 西服会买袖扣，因为我觉得西服的质感其实是体现在袖扣啊，一些可以稍微不拎一下的地方。 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很少有男生就穿西服用袖扣，他们会觉得很麻烦。 我买过很多，然后不用。我也觉得很麻烦， 就 变成鸡肋。 袖扣就是一个很细节的地方，就会让人 因为 看到那个细节会给你加分。 因为本身西服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设计感不能那么强的一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很标准款的一套衣服。 嗯， 你唯一能展示你的个性或者你的性格的地方，就是一些别致的小设计。而且袖扣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展露的不那么刻意，它是。就是不经意之间， 在举手投足伸出手的那一瞬间， 就让你感觉到会有品味上的一个参差的感觉。 完了，说完这个以后，泽华下次戴袖扣就不停的在这儿。 不会， 对， 哎，你头发上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凑太近了，这样对不上焦，你知道吗？ 对，远一点。哎，你看是一个这个， 应该是这样。哎，袁一，你看我头发上有个什么东西？ 太不容易了呀， 很有可能是你会干的事情。啊，所以男生能入手的配饰。比较有限，对吗？ 对，但我觉得一定要一个是一个，一定要单品比较出或者比较出众或者比较特别一点。 你知道有些男生这个手链会戴很多哎。 我 我特别受不了那样的，从这儿再到这儿。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可能在盘那个珠子， 或者在拍什么什么小视频吧，然后继续展示你的百宝箱当中的。 还要展示我的吗？我这边都是耳环，我想就是看看男生眼中对于女生这些耳环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嗯， 可以啊。 就比如说，我们会买一些这种特殊材质的。 这又是什么材质？ 羽毛啊。 对， 羽毛材质，给大家看一下。 远看有点像孔雀毛。 它其实就是类似孔雀毛，但是做成了一个 猫头鹰， 猫头鹰的造型。 哎， 对， 我觉得是好看的。 雪明呢？ 是好看的。 雪明是不是有一种复古的感觉？就像妈妈呀，或者是阿姨会选配的。 雪明， 好看，好看，这个是好看。 这是你最后半个小时。 好看，好好看，我的天哪， 太有眼光了，真的。 这是女生会用的特殊材质，然后还有，比方说，就是我刚刚说不对称。也会用这种，其实款式是一样，但是两边颜色不一样。 这个就比较少女了吧？ 对，因为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上耳朵看它的效果。 嗯， 因为你知道刚才那个猫头鹰，我一开始 其实你今天这个也应该展示一下， 这个 很 好看、 啊。 今天这个好看吗？ 好看啊！ 今天这个小熊会动啊，每个关节都会动， 而且是那种别针 的 形式的。 对，暴力熊。 它这个就是耳钉吗？还是 它就是耳？ 它不是皮别针，它就是耳钉。 它不是一个。 我以为是个胸针。 这个其实可以当胸针戴耶。 嗯，是的。 其实可以的。 那是不是所有的胸针都可以戴到耳朵上？ 要不要现场挑战一下？ 现在 我没有耳洞，我没有耳洞。 这个脑洞太大了，那不行，胸针太沉了，女孩子不要被影响到，你那样戴可能会伤到。 有人试一下的。 可能真的会有人去试。 不要试啊！不要试！不要试！ 毕竟你的粉丝那么多，大家都会为了你去尝试一下。 不要试！不要试！不要试！ 这是在现场挑战我们这个猫头鹰。 这个猫头鹰我一般都会在穿一些比如帽衫啊，就白色帽衫什么的时候会戴这种，因为它颜色。 刚才雪明说的是这一款吧？ 啊，哪个？ 你刚才想说让他试这一款吧？ 对。 啊，对不起。 但你都戴上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今天这个衣服太花了，其实配这个就会觉得有点太多。这个衣服今天穿的衣服配这个其实也不行。 这得简单一个白 T 哈。 对，夏天就。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耳饰是最好的， 但我觉得这款很好看， 就比较活泼， 嗯，又很简单。 这款会挑一些发型，对不对？ 你是觉得我不适合吗？ 也不是，就是它要甜美一点嘛，是不是？会觉得那个颜色搭配很甜， 就是说不适合。 我天哪，今天这个聊天怎么这么难聊？这个访谈节目，哦，我的天哪，我这个 为什么老要针对女主播嘛？是很不容易， 真的很过分。 对，就觉得她要拴一个丸子头会特别合适 啊，所以就长发女孩子，然后把头发梳起来会比较合适。 关晓彤要戴应该会很好看。 那送给你吧，你女朋友应该是长发吧？ 啊，没有，不是。我觉得啊， 那就是短发。 主持人太坏了，没有没有，我们是开玩笑。 对，我是觉得她。因为感觉一看到那个颜色，就是那个 就是少女感会比较足一些，懂懂懂。 我觉得那个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哪个？ 芬迪吗？ 前方的那个。 这是戒指哎，我们不是在说耳环吗？ 哦，这戒指。 对，这是个戒指。 哎，但是女生的耳环会很加分，对。 是吗？ 对。 你会觉得说 会好，会很好看，如果选对的话。 你们喜欢日常生活中喜欢女孩子戴什么样类型的耳环？ 我个人不喜欢太长，我就刚才说不喜欢太长，我觉得太累赘。 可是有时候要走那种 sexy 风格的话，它长的不是这样搭配起来的。 因为你知道长的耳环是特别挑脸型的。 嗯。 哎，长的耳环不是可以拉长脸型吗？ 我反而觉得长的，我是个人比较喜欢那种就是简单的耳钉 特别小的， 就不要至少不要太长。 嗯哼，但是还有一种是大家会觉得会。女生很多都会尝试，就是那种大圆环 啊，那个流行了很久，而且是那种直接戴大圆环。 你们喜欢那种吗？ 也好看，那个但那个要 那个特别挑人， 那个、挑衣服， 我有点不太理解的是那种透明的，就让你的下半段耳朵全部消失的那种， 透明的， 就是假的那种消失嘛，是一个像镜面一样的，戴上去以后感觉这中间有个洞， 啊。他的意思是说感觉是一个东西穿了过去， 对， 然后但它其实中间很细，然后感觉是一个棍儿插了过去， 那个是为了防止耳洞长死。 不是他说的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很粗的一个前后，但它中间有一个针连接， 对， 然后拧在一起，然后让你感觉视觉上是你一个耳钉穿透了， 哦，那样子的我都没见过。 唉，就包括是不是有一阵就感觉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像月牙一样的。 对对对，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瘆得慌， 吓人。 是， 天哪，我好好奇，你们找照片给我看。 毕竟一条大河，跟我没有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 好。 哎，这个戒指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个人觉得那个很鸡肋，我都没有戴过。 但是看起来是好看的。 是吧？ 就是他们的标志性的东西、 哦，就是是 Monster 那个系列吗？ 对对 对, 对，就是芬迪的标志就是毛茸茸嘛。 对对对，但是你戴在手上很奇怪， 你要不要试一下？ 就会很像 Monster， 应该会只能戴小， 很像 Yeti， Yeti 戒指， 对， 这 戒 指， 哦，还大小还挺粗的。 对，我没有哪个手指头可以戴得上去，关键是 我戴无名指都可以。 挑战一下，我们看能戴哪个手指好吗？ 他戴了无名指。 那我中指应该也可以，最粗的是哪一个？ 我可以戴中指。 哇，我觉得你们戴很适合，要不可以两倍的价格买走。 所以我们是个竞拍会，对不对？是一个电视购物节目， 是 只要99，有没有？只要998，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么漂亮的 带回家 ，Monster 系列现在已经绝版，真的 绝版，而且是一对哦，买一赠一哦， 请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这边要给一个， 不用打电话，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光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你让我展示。 突然明白了，我们是在参加一个电视购物节目。OK， 明白了。 就是、 我说怎么没明白 呢？你们会觉得说，如果两个手指头都戴上， 是挨着手指戴， 是挨着， 还是一边一个？ 你故意戴了一个你戴不进的手指塞进去，然后你假装你摘不出来，是不是？ 给你撑得更大了，你可能每个指头都塞不进去。其实是漂亮的呀，哪里有问题？ 你远看， 我跟你说，如果是一个晚宴，你只戴这两个会很好看。 你远看不觉得？我把这摘了，你远看不觉得是我手上长毛了吗？ 你手很白。谁会想长蓝？ 谁会长蓝毛还那么长？ 就 因为这个颜色很好看， 在镜头里看很奇怪，分明就 很好看啊！欢迎大家来投票。 如果一个晚宴，你只带一个这样的一个， 那我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 拿一个手包。 那我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 黑色啊， 黑色就可以。 黑色紧身，是不是？ 然后手包也是黑的，也很简单。 手包颜色一定不能太挑，因为就要凸显那个戒指的话。 要凸显这个戒指。然后我要全程拿着我的手包。 鞋呢？高跟鞋还是平底鞋还是旅游鞋？ 穿个匡威算了。 不 ，Timberland。 很想看这个画面， 很好看，完美。 年底办一个走秀， 一个耳钉，对不对？ 太坏了，你们都太坏了。 你觉得是全场的那个最耀眼？ 对，绝对是 C 位。 对，当晚的 star 真的。 但是你看这款，你觉得是鸡肋？我们两个男生都觉得很好看， 还挺好看。 你们男生的审美真的很奇怪呀、啊，因为这戒指是一个男生送我的。 哦。 我当时就不能理解，但是还要装作很喜欢的样子。哇，好好看！ 哎，那这样吧， 有眼光。 这样，我们同时选你所有的耳钉或者戒指视频里面最喜欢的一样单品。 好， 你选一个你喜欢的，我们俩选一个各自喜欢的。 好呀，好呀，好呀。 看我们的审美差异有多远， 男生跟女生的这个差距此时此刻是可以看出来的。 OK， 来我的这个百宝箱里面挑一个、 啊、 这个箱子里面都是我觉得还挺满意的东西，怎么样，大家期待吗？哎，小心 给大家先讲，每次都想来一次宫廷戏里面的，挤一下， 我们就三二一选一个是吗？这又是什么？你没有展示过。 这是手，这是手镯，对，手镯。 这个就鸡肋了，这个戴也会光光的。 但其实他这个戴的挺多的， 这个戴的很好看， 也挺好看的。 妈呀，我好紧张、啊！ 也有很多都没有选，我们就把刚才展示过的 可以这样 了、 啊，这是一段， 那就摆出来给大家看到，大家都可以看到。 对，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这边是一段， 穿这个很正常。 然而你摆的位置大家一定看不到。 我， 对啊。 等一下，我丢了一个东西啊，在这儿。对，这是一段。 女孩子每次这样的瞬间是不是特别开心？ 超开心，就感觉是一条龙，然后回到自己藏宝藏那个洞里面，然后再细数自己最近的。 你知道我在那看了一个小视频，就是说、当你在踌躇送女生什么东西很为难的时候，你以为送钱就解决了吗 ？No， 我告诉你们，女生送东西就是这样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是、她就像盘在山洞里的龙， 对， 你送给她的礼物，她会压在身底下那个宝藏，她可以不带，但她会很开心。 对，就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她看着就会很开心，但可以不用。你不用去纠结，哎，它实不实用啊？这个颜色是不是？ 但哪怕是鸡肋，它也 会开心。这个戒指我很喜欢，你们会觉得好看吗？ 只要你送就好了。 这个戒指， 这个真的就是 无力吐槽吗？ 这个有点复古了。 这个可以唱，掌声响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这个箱子里面有这些耳饰，然后来看一看我们现场两位男士会作何抉择。好了，可以了，来展示那个，还有这个， 我们要挑吗？ 对，要挑。 这个是什么？ 这是刚才胸针。 对，胸针。 哦，胸针就算了。 那个戒指算吗？ 戒指不算吧。 戒指不算，就刚才展示过的吧。 耳饰里面，对对对。 三二一，一起拿吗？ 还有耳上这个熊呢，你们别忘了。 是挑一个最适合他的，还是我们自己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觉得女生戴会最好看 的。 如果你们给妈妈啊，不 给妈妈吗？那我觉得每一款都很合适。 只是耳钉对吧？ 如果你们给女性朋友挑礼物的话，对，你们会选哪一款？ 来，不要时间那么久哈， 有点难。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这是一套吗？ 这不是，这是单个的，对，这是单个的。 这个是什么？ 这也是一个耳环，它其实是一对的。 哦，这是一对。 没有，这个有两个，但我只戴了一个。 OK， 来吧，三二一啊！ 选民很好学， 真的。 三二一，对，抢走了。 哎，都是动物哎。 哦。 我们选的都是动物。 对，你看他选的是那个特殊材质的那个猫头鹰，泽华选的。 这个很特别。 然后选民选的这个是最近两年很流行的一个。 火烈鸟。 对，很流行的一个元素，包括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女生都很喜欢。 等一下，你确定不是它掉了吗？ 没有，不是。 我突然觉得为什么感觉拿的是一样的，然后应该是确定不是厂家蒙的。 这一个。 掉了一个，然后 就是你给毁坏的，赔吧。 告诉我这个是不是打折买的？ 按照原价20倍。 这个系列就是这样的，一边是一个环，一边是环，现在穿了一个动物的元素。 那这个环可不可以说特别，就跟它区分开， 就 感觉 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要逃避雪明的问题？ 感觉是你带， 是不是打折买的？ 不是打折买的， 哪几只？ 这个很火，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形象是绿色的恐龙，对牌子，我牌子是 APM， 你应该听说过。 APM 不是个商场吗？ 对，也有一个这个那个， 对 吧？ 对对对。 重要 了，还应该多学习一下。 你挑的会是哪个？来， 我挑的是这个，就你自己 喜欢的吗？我带来的都是我喜欢的呀。 有没有重叠的？跟我们两个人选的重叠。 这个我带来的都是我喜欢的。 哎，我们的游戏规则是最喜欢的，每个人挑一个。 最喜欢的吗？ 对。 我最喜欢这个，这个我觉得很有个性，这叫 Oops。 是那个做事的 Oops。 对，就是 Oops。 哦，这个只能带一个， 这只有一个。我很喜欢这种有态度的这种饰品。 我觉得太金色的女生戴的话，男生会觉得有距离感。 哦。 但是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喜欢吗？ 可以啊，可以啊。 你可以回去了，这样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对对，你可以在位置上说。 来了。 先说一说你选那个话，你会送给一个多大年纪的女生？ 我觉得这个耳钉应该年龄会控制在18到28岁都 OK 吧。 谢谢你，我就是18岁。 为什么？我说一下理由啊，我觉得 嘴怕空气突然安静。 首先啊，我说我觉得粉色是今年比较流行的那个颜色， 嗯， 尤其是对皮肤白的女生来说，这个粉色会很跳。 谢谢你哦。 但其实我不是个人不是很喜欢布灵布灵的东西啊，我本身对于水钻这个东西这个元素就有点排斥，但是因为它的元素是火烈鸟和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状况， 不对称 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还挺别致的。尤其这个粉色，你知道吗？身上如果穿单色的衣服，尤其是深色的衣服，它会很跳。 对， 它会显得很跳，而且会显得很高级。我是这样。 哎，我觉得雪明是一个很愿意，就是或者说是一个很好的逛街的伙伴呢。 我会给， 就如果 我会耐心听是。 对，耐心听，然后耐心分析。假如说我们一块逛街，然后我纠结的话，他可能会给我说出1、2、3、4、5，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但是都在打击你啊。 没有，他 句句伤你， 又说我年纪小18岁，然后又说我皮肤白，对吧？ 他在向你发出邀约，你会接受吗？你会想跟这样的女主播一起逛街吗？ 我们私下聊。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 那你该说你的理由了。 这个就首先从样式上来看就非常非常的别致，然后很喜欢这样的羽毛，但好像在耳环当中有羽毛设计的不太多。 对，特殊材质嘛。 对，然后你想走少数民族风情的感觉的话 ，OK 的。然后你要走异域的，不是那个异域哦，是异域的，或者 异域风情、 吉普赛风格的话也很合适。然后想要走 sexy 感觉的话也很 OK。 哦。 对吧？但如果你要说想俏皮的话，扎丸子头这样的话也很俏皮，小女生的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女生。但如果你是妈妈，比如说我妈妈那个年纪戴的话，应该也会挺别致的。 哦。 下一句要问我要这对耳环送给妈妈了吗？ 母亲，明年母亲节就是可以。 好吧，那我帮你留着。好。 两折卖给我。你说你手上的那个。 我送给你好吗？我这个我就说了， Oops， 对 ，Oops， 就是我觉得很有态度。然后金色，我觉得对，就是一般女生，反正我自己买这种饰品的时候，我会尽量避免金色。但是这一款，我反而觉得金色如果戴好了，会很显肤色白，因为它只有一个，而不是一对儿。如果一对儿这种坠儿又是金色的，就会觉得有点复古。 嗯。 但是因为它的字母本身很有态度，很年轻化，以及它是一个单个的，所以我就选了。 那你是说，如果肤色不偏白的女生不适合戴这种？ 对，你可以选银色的。 那黑皮肤偏黑的呢？就很漂亮的黑色是 OK 的吧？ 就健康小麦肤色。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选玫瑰金。 啊， 有一种金叫玫瑰金。 嗯， 那皮肤黑偏黑色。会比较忌讳哪些颜色色系呢？粉 色系吗？我觉得其实也要分你的黑是什么样的状态。有些人黑的很 小麦色， 对对，那种小麦色，其实反而荧光色它也可以 hold 住。 荧光色哦，荧光绿啊，荧光粉， 对对对，在他们的肤色上会显得反差特别。 那种粉色的话，小麦色应该也是漂亮的。 对， 小麦色我觉得不太挑哎。 嗯。 但就不要带小麦色的颜色的东西了。饰品 纯粹的觉得这样的颜色配白色会就阉掉了，要配深色。 但穿白衬衣，你不觉得这戴这个耳环会很好看吗？ 不知道效果，但我觉得同色系会，因为它偏白嘛，它的色系偏白，就会觉得盖过去了。 你反而觉得黑色的衣服 对对，我比较喜欢反差的那个颜色。 好，谢谢店员雪明。 到了， 时间到了，对对对，今天聊得很开心。我没有想到雪明是一个。会演戏，会打柔道，同时还那么愿意陪女生，就是去搭一些单品。 你要不要兼职去做店员？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我要做个销售，没准可能还销业绩还不错。 真的，我觉得很适合。 关键是他真的是很细心的在去探索这个事情背后为什么这样，然后搭的 都站在你的角度来考虑。 对对对，很棒很棒嘛， 嗯， 非常棒。希望我们可以私下邀约成功，一起去逛街。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你们的收听和收看，感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你们带来是活力音乐课，我是此时此刻生气的爆炸的原因。再见。 我是一开始脾气很大，但现在非常温和，反而把这个脾气传到那边的策划。 我是可以当销售的演员江雪明。 也欢迎 你不是应该是男一号吗？ 啊，男一号，对。 持续关注热血高校哈，有雪明主演的热播电视剧就在爱奇艺。 嗯， 好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谢谢，拜拜， 再见。 冲动，努力地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 方的路照亮。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